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本月中旬，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举行了颁奖典礼，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拿下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等5项大奖。古天乐和毛舜筠这两位入行多年的资深演员也是第一次获得了金像奖最佳男女主角奖的肯定。香港电影金像奖进入到第37年，这一届的获奖影人和获奖影片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围绕着金像奖来聊聊香港电影和电影人们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有人说，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重头的两个奖项，反而是其中最寡淡无味的奖项。最佳影片是《明月几时有》，最佳导演是《明月几时有》的导演许鞍华。那为什么要说它寡淡无味呢？因为许鞍华导演都已经是第6次获得这个奖项，拿奖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明月几时有》这部影片在许导历年的作品当中，单论艺术成就的话，可能也不是最突出的。不过呢，《明月几时有》这部影片所反映的那段历史却是弥足珍贵，值得纪念的。《明月几时有》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由周迅、彭于晏和霍建华领衔主演。故事是以香港抗日史上著名的东江纵队的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了小学教师方兰和她青梅竹马的男友李锦荣、游击队长刘黑仔等人在被日军占领的香港顽强抗争的热血故事。和以往的一些红色主旋律的抗战片不同，《明月几时有》这部电影没有过多的出现炮火纷飞、枪林弹雨的战斗场面，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香港市民最平凡的生活之上。咱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东江纵队，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东江纵队全称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的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也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占领了香港，东江游击队随即派出了武工队进入香港九龙地区，开展城市游击战，建立了新的游击基地港九独立大队。香港沦陷的时候，有一大批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际友人滞留在港岛，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而这个时候，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香港营救出了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700多人。此外，他们还营救了一些国民党官员和眷属，遇险的美国航空队飞行员以及港英官兵和荷兰、比利时、印度等国的人士近100人，在国内外的影响都很大，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争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周迅在影片中饰演的女主角叫方兰，大家都叫她方姑。传说中的方姑是一位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香港女侠，但她的真实身份其实是香港市区抗日游击队的队长兼指导员。方兰原名叫孔秀芳，本来只是一位普通的小学老师。作为一个教语文的文艺女青年，她很崇拜租住在家中的茅盾先生， 因而就协助了游击队长刘黑仔带领矛盾等文化人士离岗，后来被刘黑仔发展成了游击队市区中队的成员。方兰和他的方姑游击队便印地下火散发传单，对日军不断发起纸弹攻势，他们还炸毁铁路桥梁，破坏日本的军工生产，收集情报，通过特殊渠道送达美英盟军指挥机构，配合了太平洋战争。这支方姑游击队是日军的心腹之患，当年宪兵队清朝出动多次搜捕方姑，但却没能发现方姑的去向。抗战胜利之后，游击队员们纷纷回到了各自的街区工厂，继续平凡的生活。方兰也回到了香港的小学，以教师为职业，并且继续着地下党的工作。1948年，中共党组织调方兰到广东工作，从此他离开了香港。新中国成立之后，方兰又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副主任、主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98年，他病逝于广州，享年77岁。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香港电影金像奖，这个奖项创立于1982年，是香港及华语电影界的重要奖项之一，和金鸡奖、台湾金马奖并称为华语电影的三大奖项。今年演员古天乐凭借电影《杀破狼》《战狼》第一次将最佳男主角奖收入囊中，这部影片也同时获得了最佳音响效果和最佳动作设计奖的肯定。古天乐的获奖成为了颁奖礼当晚的热门话题，讨论度甚至超过了刚才咱们介绍的那部《明月几时有》。那为什么呢？因为古天乐自从1993年入行以来，已经在演艺界打拼了25年，却从来没有获得过专业电影表演的奖项，也一度成为了粉丝们心中的痛。直到今年，他才终于熬出了头。颁奖的时候，古天乐也发表感言说，我在 TVB 拍戏等位时，记住永远每场戏每个对白你都不要放弃，因为一个好电影是不可以放弃的。那这个时段咱们也来聊聊古天乐这25年的演艺之路。1995年，香港无线电视台决定重拍金庸名著《神雕侠侣》，由古天乐和李若彤饰演男女主角杨过和小龙女。这是出道还不满2年的古天乐接演的第一个男主角。剧集一播出，古天乐瞬间被大众所认知，他亦正亦邪的气质和原著中的杨过如出一辙，从此成为了很多金庸迷心中当仁不让的神雕大侠。不过当他唇红齿白、深情款款的形象渐入人心的时候，古天乐却做出了一个让人诧异的决定。因为觉得白面书生化妆太麻烦，他把自己的皮肤晒黑，完成了从白马王子向黑裤型男的转变。当年他的新形象引发了不少争议，不过现在看来，造型的转变却为古天乐开辟了一条更为宽阔的演员之路。除了 TVB 的电视剧，这些年里古天乐也接演了不少电影，但却始终有一种声音说他是香港电影著名的烂片王。怎么叫烂片呢？那咱们可以用数据来说话啊。古天乐呢，16年的时间里一共出演了60多部电影，当中有一半在评分网站上的分数都低于6分，其中最差的一部《封神传奇》得分只有 2.9 分。从2014年前后，古天乐平均每年甚至会接拍7部电影左右。很多网友都吐槽说，为什么古仔要接那么多戏，而且什么戏都接呢？是缺钱吗？甚至有媒体报道，导演杜琪峰都曾劝说古天乐让他少接点戏，没想到古天乐是这么回应的，他说，不行，我得拍戏， 因为有很多人需要我。古天乐可不缺钱，据说他已经连续三年蝉联港星收入榜的榜首，是毋庸置疑的吸金王。他还悄悄完成了自己的商业布局，成立制作公司，投资电影，还收购了后期制作、数码特效和广告公司，甚至是进军饮食、美容和服装行业。那他赚那么多钱都干什么呢？古天乐后来对朋友说，其实我就是想为香港电影做点事，每当有缺钱的导演拿着剧本找他，他会说这部戏不是太差，我就投吧，能帮一点是一点。他投钱给香港电影，还把自己也投进去，所以你会看到他演的那些所谓的烂片。而他开电影公司的目的也是为了扶持香港电影。更重要的是，他拍电影赚的钱除了扶持香港电影，还在内地进行慈善事业。2008年汶川地震，古天乐捐赠100万元帮助灾区重建。2014年香港导演尔冬升在微博上贴出了这样一张名单，记录了古天乐从2009年以来在广西、贵州、云南、甘肃等地出资千万元建造的小学。当时名单上的学校已经有79所，而如今这个数字已经是将近100所了。那有人会说了，古天乐是圣人吗？是十全十美的？当然不是，没有谁是十全十美的。古天乐也从来没有用所谓的慈善明星的人设来宣传自己。他出身于普通家庭，15岁又进入社会，据说曾经打过30多份不同的零工，年轻的时候甚至还曾因为打劫被判入狱22个月。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才让他格外珍惜他的演艺工作。而当他的慈善学校被媒体追踪报道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短片记录了这样的画面。记者问那些慈善小学的孩子，你觉得捐建学校的古天乐是什么样子的呢？孩子说，古天乐大概是一位慈祥的80岁的老爷爷吧，因为他悄悄送给了孩子们最需要的礼物。 无数无谓配角丑角，一一的担过，花上气力制造娱乐在过往，谁望配衬的我，悉心演出过，即使一幕匆匆过，遇到奚落碰过走亡，一一的担过，相信努力角逐荧幕，就算难过，期待你喜欢我，有这个渴望，我变得坚壮，不肯一声争一次锋芒，倾出心机当一次主角，抑郁都要担，到这刻终于都淡静，辛酸都要撑。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说起来，在国内外的各大电影颁奖礼上，终身成就这个奖项往往都不是大家讨论的热点。而在今年的香港金像奖上，一代传奇导演楚原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他所做的6分钟致辞有情怀有态度，在各大社交媒体上也被热烈转发和讨论。楚原导演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时说，管他天下千万事，闲来轻笑两三声。又引经据典地说，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不为虚度年华而羞耻。这尊终身成就奖也代表着对一种专业精神的深切呼唤。很多人可能并不太熟悉楚原这位导演，他1934年出生，今年已经84岁了。他的成名作是1960年执导的《可怜天下父母心》，最卖座的电影是1980年改编自古龙小说的《英雄无泪》。除此之外，楚原也是拍摄古龙电影最多的一位导演。在上台领奖的时候，楚原导演就跟大家分享了他人生的巅峰和滑坡。他说，我破过香港的卖座记录，老板立刻跟我说工资加10倍，个个都说我是香港最幸运的导演。 他所说的那部电影就是1973年由他执导的粤语片《72家房客》。这部影片获得了560多万港币的票房，打破了数年来嘉禾公司凭李小龙电影垄断的票房记录。上世纪70年代，楚原在邵氏电影公司拍摄了一系列的武侠电影，也开创了一个短暂的奇情武侠片的高峰时代。在包括《三少爷的剑》《楚留香》《孔雀王朝》等作品中，楚原利用邵氏片场的完备布景，建立起了非常符合古龙小说写意风格的场面调度。有评论说，他是把武侠片当成文艺片在拍摄，也建立了一种相对自主的作者气质。但人生总是有起起落落，滑坡的时候到了。进入80年代之后，他的戏开始不卖钱了。楚原说，拍完几部扑街片，又想拍《天龙八部》。开机之前，高层撕了通告不让拍，去了办公室问我，谁让你拍《天龙八部》的？亏本了你可以赔吗？楚原，你根本不会拍电影。那时候都说我是邵氏公司最难堪的导演。事实上，那些与时代脱节的影片很难说是导演自身的问题。旧有的美学体系被香港新浪潮电影所冲击，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启。后来楚原就开始频繁地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大银幕上，他曾在电影《雪儿》里饰演和梁家辉争女的富商，还在成龙的《警察故事》中演过反派。再往后，他更是以各种黄金绿叶的姿态继续出现在大众面前。他的表演有时候略显夸张，却带来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喜感，这或许和他的乐观心态不无关系。就像在这一次的颁奖礼上，楚原是牵着夫人和孙女登场，也被林奕华导演形容为，这哪里是颁奖礼的舞台，这是高人带着仙鹤和童子从山洞出来和前来拜师学艺的人说，了即缘，缘即了，回去吧。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刚才说了今年的获奖演员，也说了获奖的导演。那节目呢，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再跟大家介绍另一位非常特别的获奖人士。他的名字叫杨荣莲，拿的是专业精神奖。而他的专业就是电影行业里的一位茶水工，负责端茶送水，平时大家都喊他茶水莲姐。专业精神奖这个奖项是1990年加设的，之前的获得者都是电影的幕后工作人员，而茶水工在影片的片尾字幕中连名字都不会出现。茶水工在香港剧组里很常见，虽然说是体力活，但是并不好做，一个剧组可能要近百人，茶水工不光需要记清每个人的口味，还要懂得在什么时候递过去饮品、毛巾或者盒饭。30多年前，杨荣莲被人推荐进入了这个行当。最初制片人跟他讲，你的工作只是照顾导演和演员，其他都不用做。但后来他看到其他工作人员也很辛苦，莲姐心想，也就是多几只杯子、多几杯水的事，干脆一并照顾到。没想到他照顾的人就越来越多。茶水工不止莲姐一位，为什么他能拿到这个专业精神奖呢？难道是因为茶水做得特别好喝？显然并不是，饮料都是巨物买回来的，他只是负责派发而已，就算是冲奶茶、咖啡，也只是速溶咖啡和茶包而已。之所以能得到金像奖的青睐，都是因为他对这份工作的尊重。只要剧组开张，茶水工就不能闲着。 杨荣莲回忆，他参与的最辛苦的电影是梅艳芳和刘德华的一部影片，当时一下子连拍了7天7夜，茶水工也是早出晚归，没空休息。尽管工作很辛苦，但杨荣莲看得很开，他说自己大字不识，但却可以挣到不太微薄的薪水，怎么可以不用心对待工作呢？入行30多年，杨荣莲可以说也见证了香港电影的发展，他熟悉片场演员的口味。古天乐说他是开心果，成龙说有些人你拍摄的时候可能没发觉他们存在，但他们不在片场的时候你会叫救命。阿萨说只要有莲姐在，开工不会口渴。吴镇宇笑称他一度以为莲姐的英文名字 Poland 就是茶水的代名词，因此当金像奖的舞台上喊到杨荣莲的名字时，全场报以了热烈掌声，更是集体起立致敬。站上颁奖台的杨荣莲一度十分紧张，而专门为他飞回香港颁奖的成龙在一旁贴心地帮忙调整麦克风的高度。世界上本没有卑微的工作，只有卑微的心，就算是无名小辈，也请珍惜你拥有的工作，这就是真正的专业精神。今天关于香港电影金像奖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了一首歌，来自电影《明月几时有》的宣传主题曲，张碧晨带来的《曾经守候》。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那时候天空青色灰蒙，而你向往湛蓝大地，我想我不能阻碍你的旅行，牵着手练习着失去，骗自己不再为你倾心，沉默却有更多话语，没想过 需要平日好习惯的养成，办公室的咖啡奶茶少喝一点，来杯羊奶吧。在丰富的饮食品类当中，它能够以最便捷的方式提供我们的营养需求。 没错，随着大家对羊奶认知度的提升，羊奶也是越来越受宠爱，里边含有乳酸、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而且蛋白质及各种维生素的总含量都非常高。 对， 特别是常应酬喝酒吃快餐的职场人士，还有老年人啊，羊奶的分子颗粒细小，更应该喝羊奶。 嗯， 毕竟喝多少营养吸收多少营养才是理想的状态。 是的，但是呢，羊奶的产量少，今年刚开春，鲜羊奶的收购成本就一路飙升，近乎翻了三番，很多奶企被迫涨价，而且是连夜涨价，没有任何的喘息时间。推荐了多年的瑞麟羊奶也要涨，但是呢，思虑再三，希望给大家一个缓冲的囤货时间。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依旧能够享受到258元一盒打三折89块钱的广播通路价，但是呢，最多十几天之后，89的价格就将永远的成为历史了。 所以最近大家都是半年装、一年装，甚至两年装的在订购。4007106108、4007106108的电话更是荡荡爆满。 对， 而且为了这次囤货，还有一个优惠套组， 嗯， 一套八盒就送给大家全新升级版购物手拉车。不少人收到后都太喜欢了。 对， 说年纪大了呀，出门买个菜不容易，小车子能承重，能爬楼，还自带折叠凳，一拉开就能坐着歇歇脚，太实用了。 是的，而且大家算一下，这一套八喝羊奶能够喝上4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升级版的购物车，总价2000多的商品，您一起呢才花了712块钱。涨价在即，现在订肯定是最划算的时候，而且是买得多省得多。那最迟月底就要涨价了，所以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马先生啊，订购了5套40盒，说全家人都很认可瑞麟羊奶，没有想象中的膻味，很纯。谢谢。全家一起喝的家庭啊，也是越来越多。 嗯， 爸妈长辈喝，全面呵护营养，先进除膻能改善口感。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用258，才89一盒， 是 一盒半个月，每天啊划下来才几块钱， 嗯， 又特别划算，离涨价呀也没几天了，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囤货吧。 是的，活动还剩30秒钟，马上结束，请大家加速拨打4007106108，一盒89，一套八盒，喝上4个月，再送可以爬楼上坡装米面粮油，还自带凳子坐下来休息的手拉车。4007106108，4007106108。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